和红色预警也是不能燃放，其他具体的您多看看北京市烟花爆竹燃放规定吧。 依法依规放鞭炮，平平安安过春节。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年货节开始了，所有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通通有折扣，只要您下单即享受折扣优惠，最高享受九折优惠哦。还在为买年货而烦恼吗？还在为春节送礼而烦恼吗？拿起您手中的电话400015551，400015551，北广购物帮您搞定。我们的商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方便又简单。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李想。今天坐在我对面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志勇。志勇你好。 李想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志勇啊，就是每一次你来的时候呢，总是能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红酒。 没错，那其实我觉得尤其到了年关岁尾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一定要喝点好的红酒。 哎， 全球啊都是产红酒的这个地方，那由以法国为代表的红酒非常杰出。 其实呢，说实话，老百姓咱们喝红酒认知一问，说红酒喝哪儿的呀？要喝法国的，对不对？ 没错， 哎，法国红酒要好喝，大家公认的，这个世界上，对吧？你第一的想法肯定是这样的。但是其实喝法国红酒有很多的门道的，人在法国的时候，那个酒的价格也是有门道的啊。今天我们北广生活之间就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告诉大家一点啊，您到法国去喝红酒的时候啊，您说那红酒怎么分级啊？但是法国视红酒为国宝。 没错， 它是用国家法律的方式给红酒定的级别。 没错，那在整个法律当中呢，是有四个级别，有餐酒的级别，包括 VDF 的级别。 普通餐酒， 没错，普通餐酒，市面当中你是可以看到的。而今天我们给各位分享到的是 AOC， 在2009年之后叫做 AOP 的级别，分享给各位。所以说，真正好的级别，至高的级别，在整个法国的法定产区当中，一瓶酒的价格要500-600块钱。 对，法国法律所规定的 AOC 级别。而在2009年之后，因为法国整个这个标准，他会做了一次更名的变更， 没错， 叫做 AOP 的级别。你知道我跟您讲的都很清楚啊， AOC AOP 就是法律所规定的，在人国家当中叫法定优良地区的这个法定酒， 法定酒， 法定酒 啊。法定酒呢其实有很多门道的，它要葡萄要在当地去生产和酿造，所以说在这个地区要有充足的日照的条件，包括这个土壤啊，包括气候啊，包括酒庄的历史，包括它的年份产出来这种葡萄的这种成熟度，包括这种口感，这种圆润度都是不一样的。而今天我们采用的这种配比全部都是葡萄之王，叫做赤霞珠，再加以梅洛，像葡萄的王后一样，所以说两个口感会综合起来，这种口感呢不酸不涩，你喝起来会有一种果香的味道，包括红色浆果呀，红色水果啊，黑莓的味道，黑李子的味道，你去配白肉，去配红肉的时候都没有任何问题。 志勇说的呀特别专业，要不然你就是品酒师呢。我给大家翻译一下，这事儿其实特别简单，法国的 AOC 红酒告诉你，就是人家国家法律规定的，这酒就是好喝。法律规定什么，这块地种什么葡萄就得种什么葡萄，这酒用什么工艺酿就得用什么工艺酿，这个口感这个味道就定了，而且是法国那么多的品酒师共同公认认出来，它能达到法定的 AOC 这个级别。然后呢还得说酒的生产历史所有都得是延续下来，所以酒的品质是有保障的。您到法国您就说，我说来一瓶 AOC、现在叫 AOP 了，因为改名叫 AOP， 来一瓶 AOP 就是品质的保障，不 是品质保障， 就是好喝， 没 问题。但是呢大家也知道有一个事儿啊，中国现在啊是全世界所公认的而且特别看好的非常具有潜力的红酒的 钱在消费市场， 消费市场。而其实呢，我们整个美拉图酒庄来进入到中国市场，就是想把整个品牌打开，在整个媒体上来做一个宣传，和北广生活时间做到一个密切的合作。而这一款酒叫做美拉图古堡干红葡萄酒，2015年的好年份。那这个年份呢，是过了千禧年之后，可以堪比82年的某飞牌的红酒。所以说这种口感一定是接近82年某飞牌的。 对，其实呢，说接近82年的时候，如果接近82年的酒的时候，它是具备大家可以把它储存起来， 没错， 存着的这个价值的。 对了， 但是我告诉你，刚才说到了，各个酒庄都看准中国的市场了， 对了， 都拿出自己的好酒，美拉图酒庄也一样， 没错， 拿自己的 AOC 的好酒来打中国的市场。但是在这个时候，现在各个酒庄，无论老世界法国还是新世界，什么这个澳大利亚，什么智利、万里进，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们都在打牌子，所以呢，你看啊，他们一瓶 AOC 原瓶原装要说好，而且它是古堡里面灌的， 对 啊，对 AOC 这个级别的酒。399块钱一瓶的定价，其实实话实说并不贵， 并不贵。 对， 其实你要去放眼全球来说，你包括到法国本土去买，一直有的 AOC 或者 AOP 这种级别的价格，一定少不了三四百的这种价格。 对，就是这个价格。你看，咱北京啊也好，咱全国各地的也好，你去商超里面去看，它一瓶的，你这个 AOC 它也是在399，同一价。 没错，美拉图古堡干红这一支，无论在商超或者在全球的范围当中，你去采购，你去买，定价就是399一支。 对，都是统一的一支。但是他们通过媒体，比如说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北广生活时间，或者说其他一些媒体，他们会有一特殊的媒体宣传推广费。每个大的品牌企业进中国市场的时候都会有宣发费用， 没错， 咱们叫做这个宣传推广费吧。啊，他们会给媒体的听众、媒体的受众一些特殊的优惠。像你们给所有的媒体通路是怎么样的一个特殊活动？ 是这样的， 叫品尝价， 品尝的 价 格。其实我们就是来到中国市场，就是打市场。 嗯， 所以说来到北广生活时间，我们要给各位分享的399，不是一支，也不是两支，六支，整整一。箱带给各位， 哎，六瓶一箱，不是小瓶嘛？ 不是小瓶，750毫升标准的瓶型带给大家， 六瓶399。今天在北广生活之间也是399，是六瓶。你们在各个的媒体通路当中给大家的推广都是这个价格， 都是这个价格，都是六支带给各位。但是今天我们要特别的好礼， 对， 我们要直接给各位做一个升级，就是说在北广生活时间，我们给各位直接是买一箱再送一箱，就是买六支送六支。 买一箱，今天再送一箱， 送一箱，也就是6+6，12支的组合带给各位， 399， 399， 两箱， 两箱， 法国的 AOP。就是我们大家公认的 AOC 这个级别， AOC 的级别， 对吧？ 没错， 12瓶，都是750毫升的， 都是750毫升。 也就是大家听明白了吗？在今天北京电台北广生活之间，我们拿到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AOC 法定的一个高级别酒，今天是12瓶，而且今天相当于其他的通路当中，您只能拿到6瓶， 看不到的价格。 对， 但是李想，我要打断你一下，刚才你说的是12支原瓶原装 AOP 的级别，但是今天我告诉你，因为在马上我们中国的农历新年就要到了，所以说美拉图的庄主特别要给所有中国的听众朋友们，中国的观众去给各位打造一个就是全新的这种概念，就是 1.5 升大的庄主珍藏的瓶型，在农历新年的开年之际，我们直接在这一档送给各位1.5升。 等一会儿，什么意思？就是你刚才说了，你12瓶，今天399，相当于其他的媒体通路当中，大家只能拿6瓶。 没错， 今天其实你是因为本身也是宣传的， 对， 但是也没什么利润可言了， 对 吧？ 啊， 别说利润，成本肯定都没有。但是它是推广的，所以今天咱们这送2瓶给您免费，等于相当于这个两箱啊， 两箱 399的这个长 12支，但是在本档我们庄主 珍藏什么意思？ 不是庄主珍藏，就是庄主非常挚爱，而且是炒年份，2015年，并且它采用的是特殊。瓶型，瓶子都是特制的， 1.5升， 普通的瓶型是750毫升， 我还真的没有见过1.5升的，所以特殊瓶装，这是庄主自己在酒庄里珍藏的，自己挑的更好的酒质，他留好的， 没错。 所以呢，刚才你说了，现在是新年之际，对吧？咱们中国人讲过年嘛，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啊。 法国人也入乡随俗了，送了大家两瓶都是1.5升的这种的 啊， 大瓶装的，您可以家里藏。我算了，这就相当于4瓶酒啊， 4瓶酒，866一支，但是理想，我们今天是好事成双，中国的农历新年好事成双，送给各位 两瓶 两只两瓶啊，那加起的也就是12，再加上这两瓶就是14支酒， 没错， 而这两瓶又是大瓶装，相当于是16支酒， 16支酒 的酒量啊，对吧？所以今天还是399，这就是在过年的时候抢实惠，备年货备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抢实惠抢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啊，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说实话399买一瓶法国的 AOC 在法国本土都不是太容易的事儿， 没错， 对吧？因为正常来说一瓶 AOC 这个别的酿制它就是在300-400块钱的这个价位， 没错， 在法国你还得漂洋过海来到中国， 对呀， 还有各个关税各个东西，所以在中国他们定价一瓶399这个价格是合理的， 很合理的。其实你要放眼全球去望去的话，只要是 AOC AOP 这种级别，无论是它有没有1、2、3、4、5级这种名庄酒，它哪怕不是名庄酒的话，它的价格都要跑不掉几百块钱。而今天我们给各位分享了这款酒呢，其实是庄主的挚爱，庄主的珍藏，而这一款酒又是梅洛再加上赤霞珠两种葡萄做的混酿的口感。 哎，其实呢说到这个口感啊，我跟大家来去说啊，我觉得法国人也好， 对 中国人也好，大家呢同为人类啊，其实是口味差不多的。有人说我喜欢喝咖啡就喜欢喝黑的，但是很多人其实喝咖啡都喜欢放一点奶放一点糖调味的， 没错 啊，法国人也一样，人也不喜欢太酸的， 对， 人也不喜欢太涩，对吧？喜欢那种口感带有那种果香的，味道酸甜适度的， 对， 这样的味道，这是大家通用的味道。所以在 AOC 当中的这一款酒的味道是非常符合大众口味，老百姓都能接受的，不是那种特别酸特别涩的，是微微带一点甜的，回甘又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味道。所以您放心，家里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喝是肯定没问题的， 没错， 口感绝对呱呱叫。 对， 您拿出来之后是什么？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对， 这样的这个干红，而且呢这个直接给大家做到了 AOP 的级别， 没错， 你还可以给人讲讲什么叫 AOP、啊、不听说过 AOC 吗、 啊、 AOP 是2009年之后法国红酒的一个法定 AOC 级别的另外的称法， 没错， 以后都会叫 AOP。 对了， AOC 是以前的称呼了，所以咱们为了追时髦咱也叫 AOP 啊，这是正确的一种称呼的这个称法。一瓶399， 对了， 在北京的价格，在上海的价格，在巴黎的价格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但是今天通过媒体推广进入中国市场，给大家的价格是正常来说399是六瓶一箱，这是通过媒体的平台 啊， 你包括平面媒体，包括网络媒体，他们做宣传、做广告，说白了就是做广告的时候， 没错， 这个推广的价格。可是今天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北京，而且北京又是人家古堡最重要的战略市场之一， 没错，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北京打开市场，全国市场打开了啊。美拉图的这样的古堡的这个干红，所以在北京，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特别是一箱再加一箱，还是399，相当于一瓶的钱， 没错， 您拿走了12瓶，而且正好赶上过节，咱最重要的节，中国人这个年呐 啊， 讲这个过年的时候，得礼尚往来吧， 对， 人家现在也挺哎入乡随俗， 没错。 古堡酒庄的庄主亲自拿出自己珍藏的大瓶酒， 没错，1.5升瓶型，我区别于普通的750毫升这种中规中矩的这一款酒，你无论你是喝，就是移动的酒窖，那无论你藏到你的整个博古架当中，这一款酒又是你说你来了朋友的时候，你真的很有面子，因为这是庄主挚爱，庄主的珍藏， 400年酒庄美拉图酒庄的庄主自己藏的， 没错， 因为正常销售的酒都是750毫升， 对了， 只有这种异性瓶特殊的人家定制的瓶子，定制了这样的自己的这个酒的内容，它才能够具备它藏的这个价值，拿出两瓶不是一瓶， 没错， 中国人讲送酒送两瓶，对不对？ 哎， 两瓶作为咱们的新年礼物送给大家，这两瓶相当于4瓶酒的重量，所以你今天加起来之后相当是于12瓶，你再加上4瓶，16瓶， 相当于16瓶了， 16瓶干红酒， 没错了， 这两瓶也是原包原装进口， 保证每一瓶都是原瓶原装， 原瓶原装， 没错了，1.5升瓶型，14支酒带给各位，所以说这一款酒真的你去市面当中你去买，你买这个你买不到，因为这个酒只有在法国当地才有售， 是的，400-015-5151，400-015-5151，打电话给大家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讲啊，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呢，就是糖尿病病人在诊断过程中他要监测哪几个指标，另外哪几个指标你没有糖尿病你在平常也应该经常关注。那有糖尿病的病人呢，这几项的监测和你知道他的值以及他的具体的内容和理解，那对于你糖尿病的治疗、康复、用药都有非常大的意义。第一个我们就叫做血糖，我们知道血糖的控制在糖尿病病人来讲是特别重要的，对于糖尿病病人最后的预后是非常有密切关系的。血糖控制不好，并发症多，特别是微血管和神经系统的这个并发症和肾的并发症，就肯定严重。所以人们称血糖是糖尿病甜蜜的杀手。这个国外对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啊做过重大的研究，发现呢，对一型糖尿病来说，控制好血糖可以使视网膜的病变减少 76%， 然后蛋白尿早期肾病变减少 39%， 临床病变减少 54%， 神经病变减少 60%。 那我们就从这数字来看，平均起来都在一半以上，所以这个控制血糖啊就特别重要了。其实对二型糖尿病病人来讲，控制好血糖也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有那些作用之外，它是控制好血糖以后啊，主要是能够减少心肌梗死和心力衰竭，要减少 16%， 视网膜的病变要减少 21%， 还有糖尿病肾病要减少 33%。 那就是说二型糖尿病的病人啊，你控制好血糖就是对于心脑血管以及眼睛以及肾的这个并发症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怎么才能控制好血糖？就是对于我们这个糖尿病病人啊，应该驾好五缰马车啊，临床经常那个监测好你的所有的指标，在饮食、运动、衣食住行上都应该注意，形成良好的习惯。这样呢，对于你这个糖尿病的治疗以及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都会有一定的帮助。那现在我们就了解一下什么叫空腹血糖。这个指标呢也是非常重要，也是我们这个糖尿病病人呢经常要关注的。空腹血糖呢是一个能够最好的反映你胰岛素分泌水平，就是说这个查这个空腹血糖什么意义，就是能够观察到你的胰岛 B 细胞分泌胰岛素的能力还有多少。人体胰岛素的储备降糖的能力是很强的，比如你这个胰岛素分泌在正常值的 25% 以上，你这个空腹血糖啊基本上是正常的，或者仅仅有稍微一点这个增高可以不计。还有胰岛素分泌能力你要不低于正常的 4% 的时候，空腹血糖不超过200毫克每升。这个是多少呢？就是在诊断血糖的这个边上。如果空腹血糖超过了200毫升每升，就是超过了11了，11个毫摩尔呢，那胰岛素的分泌量已经极少或者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检查呢，是空腹取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很多的人呢，对于这个空腹血糖在取的过程中呢就有一点问题。一般的来讲，正常啊应该是空腹血糖第一天晚上就不吃饭了，而且到第二天的早晨7点，不能超过8天就取血。空腹血糖必须早抽，抽的比平时打胰岛素或者吃这个降糖药还要时间还要晚一点，就难反映出来平时空腹血糖的水平了。所以这个现在在门诊呢，一般呢都是很多医院都已经改了，7点半左右就可以抽血了，保证你在8点以前呢抽到，一直到9点。但是呢，真正的空腹血糖评价你糖尿病治疗效果的指标之一，它是7点钟 至明天早晨空腹状态下的血的这个抽血，但是呢这个门诊呢、啊、有的这个抽血都比较晚，超过了九点了，空腹时间太长了以后血糖就明显的下降，所以反映不出来你的真实情况了，所以一定要检查前一天的晚饭后，不能再进食或者是再吃一点饮料，空腹要空腹12个小时到14个小时，过度的你比如你超过了16个小时了，那你这个血糖空腹血糖就不准了，那就肯定就低了，所以这个抽这个空腹血糖啊的时间和办法都应该注意啊。第一个，第一天七点以后就不能吃东西了，就是说这个饮料什么的也都不能喝了，一直到明天早第二天早晨的八点以前，12个小时左右的空腹才行，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平常呢应该注意容易忽视的。再一个就是餐后两小时的血糖，其实餐后两小时的抽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一个监测血糖控制中非常有用的指标，所以那个我们一般医生啊都认为，如果这个你不做空腹你不做餐后两小时血糖，或者是这个医院它本身就没有这个做餐后两小时血糖的这种这个设施，那就是说明了你对这个糖尿病啊的认识太缺乏了。因为这个餐后两小时血糖的检查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比空腹血糖还要重要，因为不少的糖尿病的病人他空腹血糖不高，而餐后两小时的血糖很高，所以为了早期的抓住你是不是糖尿病，餐后血糖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有研究就表明了，如果餐后两小时血糖出现异常，而空腹血糖你升高，它要比你空腹血糖出现早3到5年。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查餐后血糖两小时血糖增高的话已经就是糖尿病了，但是你光是查空腹血糖高，没有查不空腹血糖不高，没有查餐后两小时血糖，那么你在诊断出来的时候，已经就你得糖尿病已经3到5年了，这时候就有很多影响就已经出现了。另外呢，餐后两小时血糖比较好的反映了吃饭以后以及服药是不是合适，所以这是空腹血糖啊不能代替的。第三个呢，餐后两小时血糖啊不影响你正常的服药打针，也不影响正常的进餐，所以也不至于引起血糖的波动，所以这个就非常重要了。餐后血糖高就表示你胰岛素分泌的储备能力非常差了，或者你已经存在了胰岛素抵抗，所以它是早期能够抓住你是不是糖尿病，要比你空腹血糖检查要早3到5年，这就非常有意义了。但是值得这就是跟听众朋友们的提醒啊，有这么两个问题。一个就是餐后血糖两小时啊必须和平时一样的吃药打针，吃饭的质量质和量也得一样，否则就不能了解你这个平时血糖是怎么样了。另外你查餐后两小时的血糖应该从你吃饭的第一口就计算，如果你这个三口并作一口吃，肠道也得一口一口的消化，所以有人呢进食的时间呢是刚吃完饭开始计算的，这些计算呢都是不正常的。一般来说呢血糖越低就越易发生低血糖，血糖越高就不容易发生低血糖，所以这个呢也应该特别注意，就是你一定餐后血糖要在你第一口吃饭就计算两小时以后去抽血，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空腹血糖啊，我们一般的标准啊原来是5到7个毫摩尔，但是呢这个从2004年呢糖尿病的这个进行了改善以后呢，改进以后呢，5.6是正常的。所以你如果是餐空腹到6，你就得注意了，6.1以上你就得注意了，特别注意可能已经是糖尿病了。餐后两小时血糖啊一般是5到10个毫摩尔，一般的来讲呢不应该超过7个，所以这些呢我们这个都应该特别注意，特别是提到餐后两小时血糖，大家更应该注意检查这个指标，能够及早的发现是否是糖尿病。另外呢在这个治疗过程中是不是达到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灵芝里含有啊非常大量的高分子灵芝多糖，水溶性的，另外还有只有灵芝里才有的三萜类化合物灵芝酸，再有就是啊有嘌呤啊，这个有这个腺苷啊，腺苷的衍生物啊，生物碱、生物总碱，多种酶类、甾醇类的东西，还有就是大量的维生素 B 族的物质，以及14种微量元素，微量元素虽然身体用的非常少。但是它对于我们的代谢，对我们酶类的合成，都有非常大的意义。这些有效物质加起来10大类150多种，其中有60种到70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营养成分都非常强的物质。灵芝本身就是一个偏碱性的，特别多的，几乎包括了很多的营养物质都在内的一个复合的一个营养体，它能够调节人体的内环境，提高免疫功能，促进新陈代谢。像灵芝酸能够非常好的让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下降，而升高高密度脂蛋白。同时呢，它还有抗动脉硬化基因的作用。那灵芝酸呢，也是非常好的稳定中枢神经系统和它管辖下的植物神经，让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平衡，这样对于血糖的稳定也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再有就是灵芝呢，它可以提取物呢，它可以对我们核糖核酸和蛋白的合成促进，这种促进能够帮助我们自我修复我们身体因为内因和外因而带来的器官组织和细胞的损伤。像这些呢作用都可以非常好的一个增加我们的抗病能力，因为这个像不管是灵芝酸啊、灵芝多糖啊、锗元素、锌元素啊、硒元素啊等等，能够双向调整免疫功能，而使得免疫的三大功效在我们身体里得到发挥，这在糖尿病病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它调节新陈代谢，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糖、蛋白、脂肪代谢的这个稳定和正常。像这些呢经常用灵芝，就是通过了它的有效物质，不断地促进我们身体里的新陈代谢，使得我们不管是糖还是糖脂肪还是蛋白质的代谢，以及维生素、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的代谢能够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特别是呢灵芝在用的过程中能改善我们身体的缺氧状况啊，你比如它能够促进我们的骨髓啊，像灵芝多糖生成更多的红细胞、血红蛋白，来这个很好的血氧。再有就是呢锗元素，一个锗分子杂三个氧原子，也能够使我们身体的氧增加，还有就是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那它可以促进红细胞内的小物质成倍的增加，而使得红细胞和氧的结合的这个亲和力也成倍的增加，这样就改善了我们身体，真正意义上改善我们身体的缺氧状况。我们知道糖尿病病人很多的状况是因为血糖高而引起的缺氧，对我们身体发生的损害。所以用灵芝以后，不但在不管是在稳定血糖、稳定血压、抗动脉硬化，以及这个减少慢性并发症的发生和胰岛素抵抗的消除上，都有一定的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鲜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